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你想出国读高中，你想出国读大学，你想越省钱越好，你想留在海外工作。北京外语广播留学时间，给你最真实的留学资讯，给你最科学的留学理念，祝你成功留学。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留学时间，我是您的朋友瑞丽。今天呢，我们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雅思考试，所以呢也是今天特别请到了雅思考试主办方英国文化教育协会的考试部市场副总监荣欣女士，欢迎荣欣老师。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因为说到雅思考试呢，可能很多申请像英国的学校啊，很多同学会特别去看自己的这个雅思的分数哈，可能现在呢更多的国家或者是学校会认可雅思考试的成绩了。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是特地请荣欣老师呢来跟大家更多的讲一讲我们的雅思考试，以及雅思考试现在的一些新变化，以及大家可以注意到的一些问题。其实说到这个雅思考试呢，在我们传统大家认识的时候，可能觉得可能英国的学校是比较典型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国家的某些学校，但是现在的雅思考试的成绩是不是可以应用是更广泛了呢？ 是的，因为雅思考试呢，它现在是全球留学移民及职业发展英语测评领域的领导者，已经被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认可，并且我们的认可机构数呢超过了10000所。那么这些机构主要呢是来自于比如说传统的大家所知道的英联邦国家，像英国啊、澳大利亚还有加拿大。那么现在呢是在美国这边，我们也已经有了超过3300所院校认可雅思成绩。 比如说美国的一些学校，它可能是托福成绩或者雅思成绩都是 OK 的。 对。 咱们的这个雅思成绩出现这样的一个变化，主要是什么样的原因呢？ 雅思考试呢，因为它其实认可一直以来就是一直保持一个全球领先的一个状态。那么它认可的这个国家的范围，一直自从雅思诞生以来就是非常广的。那么现在呢，美国的院校呢，其实认可雅思也已经有了这个十几年的历史了，就是从少到多，到现在3300所。我们曾经呢也有请一些美国的一些知名的院校，比如说哥伦比亚大学啊，这些招生官与我们进行过分享，为什么他们要认可雅思考试，或者是说像我们有一些知名的一些常青藤院校，他们会标注在自己这个招生的语言选择上，说他会 prefer 也就更倾向于雅思成绩。这主要是来源于雅思的一些特色，因为雅思是一个以沟通为本的考试。那它其实考察呢是一个兼具实用性和学术性。那举具体一个例子来说，像雅思的作文它是分成小作文和大作文两篇的。那它的小作文呢，实际上在学术角度对于学生去描述图表，去分析一个图，比如说工程的一个流程，都会有明确的要求。那比如说工程院系的教师就觉得雅思的这个作文更能考察这个学生未来在他的这个学业过程中所需要具备的一些语言能力。另外呢，就是雅思特有的这个人人对话口语考试模式，其实呢在雅思考试诞生之前呢，基本上所有的英语考试都是只考听力、阅读和写作的，是忽略了口语这一块。而雅思呢是世界上就是听说读写四项具备的这个英语考试的鼻祖，也是更加去注重实用性，而去注重你在一个真实的英语环境中你实际的英语表达能力。而这对一个学生出国以后他去完成学业也好，包括他在这个以英语为母语的国家去生活甚至说去交友，都是具备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参考价值。 也就是说他对于考察出同学的实际的英语的应用水平，听说读写各个方面来说是很实际的一个考察的。 对。 那么现在 您特别强调到了这个英美联升，就是说我们为什么会用雅思，那么雅思优势比如说它的这个考试环境啊，或者是说适用度啊更广，那么如果想联升的同学，他为什么采用的是雅思而不是其他的考试？这个点还有别的原因吗？ 其实对于语言考试的选择呢，所有的家长在选择的时候，最重要的还是认可度的问题。那我们举一些主要的联升的一些配合哈，就是说最主流的联升有两种。一种是叫学霸型联升，什么是学霸型联升呢？就是我非常看重排名，我看重名校，那么他在选择的时候呢，这种学霸型联升更多的是以专业为出发，然后呢聚焦在英美，因为是主要是看重到就是以排名为单位，那跑在最前面的是英国和美国的选择还是更多一些，这是一种联升情况。在这种联升情况里呢，之所以选择雅思而不选择托福，主要还是因为英国签证移民局的这个政策要求所导致的。因为这个要求是2015年之后，那么如果你是去申请具有高度可信担保方身份的英国高等教育机构的本科研究生以上的学位的时候，那么如果这个学位是需要比如说有一个语言课，你需要通过语言课这个嫁接，还有呢就是申请所有本科及以下，尤其是很多同学是选择这种预科的方式哈，然后再去读本科，像在这些情况中你只能提交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 那其他的考试是不可替代 是不可以的，是不可以替代的。所以是说呢，如果我想英国和美国都申，而只考一个考试的话，那么雅思确实我们是没有这个壁垒的。那么这是一种范畴哈。另外一种范畴呢，是说这个移民型联升，那很多家长比如说我希望我的孩子不光是出去念个书，而是未来呢可能从工作呀移民的角度都有一些利好的政策，那么家长可能会在加拿大啊、澳大利亚、新西兰之间选择，而在这些国家呢就是说已经是30多年一直就是雅思考试是在这些国家认可最广，然后使用最多的，所以这也是一个已经长期约定俗成的一个市场的状况。那么如果你提到说去加拿大去澳大利亚，那么首先家长想到的都是雅思考试，所以呢是说对于这种英联邦或者移民国家的联升选择，那么雅思其实并不是一个问号，而是一个叹号，就是说是一定要去选择的这么一个考试。那再有就是说我们说看到从这种考试的模式上哈，和我们认为的一个对于难易度的一个理解上，雅思也是一个更好的选择。还有就是你比如说像在加拿大有一个叫学习植入计划，这个计划呢是针对所有的中国学生申请的一个利好的政策，那通过学习植入计划呢，其实可以帮助家长去降低他这个要提交的存款保证金的金额，并且加速这个签证审批的时间。那么像这个计划呢，是只认可雅思成绩的，确实是有一些在政策上的一些优势，而导致家长在联升的时候更多去选择雅思考试。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就是雅思考试实际上受到了更多国家更多学校的这个承认，那么对于我们考生来说，就是在申请学校上是能带来一些什么样的便利呢？ 首先呢，其实我先要向大家介绍一下通过雅思考生的数据我们发现的一个趋势哈，就是多国联升。那因为在我们的这个市场数据调研里面，我们会发现这些填写了自己说比如说我的第一目的国是美国的学生，那么这里面有87%的学生他们也同时选择了其他目的地国。那么为了去挖掘说，为什么有这么多的考生，其实他 不只选择一个目的地国，而是要选择多国。那么这个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我们觉得主要来源于以下几点哈。第一点就是说，现在越来越多的学生他明确自己未来的专业，他不再是说以国家为出发点，而是以自己的专业学术的成长为出发点。 嗯， 那么以这个为出发点呢，学生去横向对比来自于不同国家的就是能够提供这种专业的好的院校的这个选择。 嗯， 我们举一个例子，就是2019年的 QS 世界大学排名，那么显示排名在世界前50的大学有半壁江山都是来自于英国或者美国。 嗯， 那么这个世界排名前50的院校里呢，有8所是英国的院校，有19所是美国的院校。 嗯， 也就是家长和学生很多人呢在挑选的时候是，哎，我要看院校排名，甚至是说我要看到这个专业在全球的院校排名，而根据这个排名来选择自己要申请什么样的院校。那么在选择的时候呢，学生就会放开对某一个国家的唯一选择性， 嗯， 而是说我的机会其实来自于全球， 嗯， 能够使我在这个专业上获得更好的这种晋升的机会，它可能来自于不同的国家，我不要在选择国家的时候就把我其他的机会就放弃了。 嗯， 那么这是第一。第二呢， 也就是说他考一个雅思考试，嗯，我就可以去申请到更多的国家更多的学校。 哎，对，这个是后面，就是前面是原因，就是为什么我要不局限于一个国家。 嗯， 那么接下来第二个原因呢，是很多学生和家长会考虑到关于签证的政策，因为我们与国家间的关系以及签证的政策经常都会有一些变化。 嗯， 那么学生在申请的时候呢，他申请更多的一些国家，以使得他在比如说申请签证的时候，如果在一个国家上碰壁， 嗯， 那么还有另外一个国家，因为有了非常好的签证政策， 嗯， 能够让他比如说不耽误多一年的时间能够成型。 嗯， 这是主要我们觉得学生和家长现在去选择多国联申的原因。那么说到多国联申这个背后呢，就说到你的准备，你要准备很多的材料，这个里面包括语言成绩。 嗯， 在以前呢，可能学生说，哎，我要去美国，那么我考个托福。 嗯， 但是后来呢发现，无论是因为比如说学校申请的原因，还是说签证的原因哈，导致说，哎，我要看看英国的机会吧， 嗯， 那我再跑过来， 嗯， 我再考一个雅思。 对， 因为 很多同学是既考托福又考雅思。 对对对， 嗯， 那么为什么去英国必须要考雅思呢？ 嗯， 是因为英国签证与移民局它从2015年下达的一个政策，那你申请院校你去申请签证的时候，如果你的课程是本科级以下，甚至是本科级以上包含语言课的课程，你必须提交用于英国签证及移民的雅思考试。那么这就使得是说雅思考试是你去英国的一个唯一的途径。 嗯， 那我们想要避免说去什么国家考什么考试，那么现在最好的选择其实就是雅思考试，因为雅思考试在世界上各个国家就是它的这个认可度的范围已经完全能够满足学生和家长的选择，你考一个考试就可以去申请不同国家的院校，这样也为学生去节省了这种备考的时间。 嗯嗯嗯，那您提到这个英美联申的话，嗯，我们知道英国是很认可这个雅思成绩，那在美国您提到了是有多少？ 超过3300所院校认可雅思成绩， 嗯， 包括美国所有的常青藤盟校。 嗯，也就是说基本上大部分的学校这个用雅思成绩都是没有问题的。 对，我们可以说就是说3300所是足够你的选择的。 嗯， 比如说以研究生为例哈， 嗯， 雅思考试在美国排名前200的这个研究生项目中，它的认可率已经达到了99%。 嗯， 也就是说在你基本上的你的选择范围内实际上是都认可的。 嗯，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那在这个同样认可的情况下，那同学考托福考试和这个考雅思考试，学校在考察他的语言，考虑他的语言的时候会有任何的影响或者差异吗？ 是这样。其实呢，无论是托福考试还是雅思考试呢，它背后都对了一个国际的标准，叫 CEFR。那么这个体系呢，其实是对人的英语能力进行了详细的说明。比如说你达到了 CEFR B2， 基本上是各个学校所要求一个本科学生所要具备的英语能力。而 C1 是研究生这个阶段所要具备的一个能力。那么院校如何去选择我要托福多少分，雅思多少分，其实背后还是取决于他的学校，甚至说他的专业对于学生英语能力的一个判定，而根据这个判定去寻找和这个阶段所对应的雅思分数和托福分数。所以其实一样考察的都是我对于入学的学生要具备的一个基本英语能力的一个判定。 也就是我拿的是一个雅思成绩或者是一个托福成绩，也并不会对他的这个申请产生什么特别大的影响。 没有， 只要是学校认可的就 对对对。 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说到这个雅思考试，在同学备考的时候啊，可能有的同学呢说他更适合去考托福，有的同学呢他更适合去考雅思。您觉得什么样的同学他去考一个雅思成绩，有的是考出来哎反倒是那个成绩会更好，比他的托福成绩，就同样一个同学哈。对，您觉得这个会建议什么样的同学会更适合去考雅思？ 说到这两个考试的区别呢，其实首先这两个考试都是听说读写的，对学生听说读写能力的考察。那么它其实在考试的理念上呢，其实还是有不一样的。那么托福考试呢，它是在四项考察中其实都融入了听力的环节。也就是我们一贯来说的托福考试得听力者得天下的这么一个情况。那它会体现到呢，比如说你在考察口语的时候，你也需要去听大量的段落，你要先把这些段落能够有一定的记录，你才能够很好的再去复述这个段落。而雅思的口语考试呢，它是完全在一个真实的语言环境下，那么去与人通过真实的在自然状态下的交流去完成这个考试的。那么他考察更多的是以一个真实的语言交流能力。那么再有从考场的这个影响上来说哈，雅思的考试呢，因为所有的学生在参加考试的时候是同步的，那没有一个互相干扰的问题。因此呢，其实我们很多一些考生反馈呢是说考生在他能够就是说有这个语言能力，或者说更愿意与人去交流，能够让他放松，能够让他更好发挥的时候，他会觉得哎，这个考试实际上是很真实的，它是让我自然去发挥的，不是说比如说受到一些外界的干扰，比如我就会紧张，我会觉得外界的干扰会使我的当天的考试的发挥会受到影响，那么其实是主要是这些的原因。那么再有呢，就是雅思它以沟通为本，它更多关注的是你的实际的应用能力。我们的这个词汇的要求，包括这些题材，其实上都更多来源于它的一部分来自于他未来的生活，一部分来自于他的学术的要求。那么他的题材相对来说不是那么晦涩，也就是说其实从以考促学的角度，你通过雅思考试的准备，那么将来你出去之后，在你的工作生活和学习的这些状态中，其实都会受益于此。 就是这个考试的内容，甚至词汇，包括它的这个语言的应用，是 更贴合实际， 更可以用到的， 对，更贴合实际。 对，就是您说的这个以考促学，就是 以考促学， 让他将来在这个留学的过程中，能更好的去和这个生活的实际和学习的实际结合。 是的， 也就更好的适应。另外， 这里是北京外语广播，外语广播网络电台 www.am774.com 留学时间。 雅思考试它的使用范围更广了，那么在最近几年，或者说它的一些新的更多的被认可的一些国家或者学校，对大家来说比较重要的、比较新的一些增加的一些 国家或者是学校？ 其实我们是持续在增加，美国也是就是一直在增长，那么现在是3300所、 嗯、 但是如果说到就是最新兴的、嗯、增长最快的国家、嗯、那说来你可能也会意外，你猜一下是哪个国家，就是目前对于雅思的认可和用途反而增长是最快的。 增长最快的、 嗯、 难道是中国吗？ 对。你猜得很对，是中国。 嗯、 我们历年来就是近两年看到的就是以国别为单位的增速增长最快的是中国。 嗯， 那么 应用在 什么方面、嗯、那么在最近的3年间已经有超过200所中国的高等院校认可雅思成绩。这是很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看到一个非常蓬勃发展的一个新的市场。那么主要它其实背景还是源于我们高等教育国际化的这个政策的导向。以及对于是说有国际竞争力的这个人才培养的需求。 嗯， 那么这些学校里呢就有985院校、211院校啊、也有普通的大学，甚至是说我们说高职的院校、 那这些学校用这个雅思成绩可以来做它的什么标准 啊、 它 用途还是蛮多的。 嗯， 那么主要分成几种哈，有这个院校里面的它的这种合作办学的项目，那它就是入学的这个语言成绩的考察，还有像分班，我们是分班教学，就是更有针对性的帮学生提升自己的英语能力。那他在分班的时候也去通过学生的这种雅思成绩来进行一个相当于对接国际标准的一个全面的考察。那么还有很多院校呢是将它作为比如说学分的一个置换，就是说如果你学了雅思的选修课，并且考了雅思，那么实际上去视为你去获得一个这个英语方面的学分，或者作为你毕业的一个标准。因为原来很多院校也是通过4-6级，就是你毕业一定要通过一个语言考测评。那么现在呢雅思考试也作为就是说你毕业作为你的一个语言证明。那么还有一些院校为了提升学生的这个学习英语的这个热情哈，包括未来在职场发展中可能自己的语言能力更 ready 吧，就是我们说更怎么说已经准备好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呢，有些学校还提出了这种就是雅思比如说考到7分以上还会获得奖学金，以及这个全额的考试退费，其实都是学校尽可能的去鼓励学生去学更实用的英语，然后用一个国际的标准来考察自己，来督促自己。 其实这些方面的您提到的这个雅思的新的用途我平常没有关注到的哈，可能在读书的同学可能会比较了解一些。 对对对，因为其实怎么说呢，因为如果学生比如说去申外企的时候哈，很多很多原来的员工，那么包括人力资源部的员工呢都是留学回来的，所以他们其实对于这种雅思考试是很熟悉的，可能更能够认为雅思考试它代表了你真实的英语的沟通能力，你的应用能力。那么如果你提交出来的语言证明是雅思多少分，实际上是非常帮助大家能够一目了然，这个分数我知道你能用英语来干什么。 明白明白。 那因此就是说一个考试背后代表了你的能力是很重要的，判断去说明这个人的英语能力能用英语去做什么。那么再有呢是说其实我们去年通过网络其实也知道了，就是中国的事业单位已经有80多个单位提出了在招聘时候需要具备雅思考试的成绩。就是商务部我们有看到过。其实很多，其实这个网络上有相关的这个资讯，就是有很多的国家的事业单位，如果他是需要他的应聘者具备一个英语能力的，那么雅思也是被认可的一个语言考试。